城寨对于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即是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传媒的老兵，做过电视台，做过电台，做过报馆，做过杂志。在多伦多，在台湾都参与过报纸啊，同埋呢个杂志嘅新杂志、新报纸嘅创刊。但是网台好特别，网台是一个冇门槛嘅世界，任何人都参与啊，人人都可以入场，冇任何嘅 support， 纯粹地就可以啊，你要做自己嘅啊节目，做自己嘅表演，四野无人。我知道我要比以前更认真、更严谨，因为纯技术冇花冇假。你睇緊嘅係城寨，我係黄伟文。嗨，大家好，最后一部分嘅黄伟文一家之言，头先讲到新界特权嘅历史。嗱，大陆北京嘅领导人觉得香港回归人心未回归，主要前面有三座大山，梁振英咁拍心口，佢先至将呢个唐英年部署十年嘅唐英年啊换上咗梁振英。第一要对付16万公务员，梁振英霸王硬上弓，任何政策都特事特办，唔依规矩，唔依政策，唔依既定方向走。啊，呢个系佢自己嗰种啊蛮干式嘅对付公务员嘅传统破坏咗。但见到又有林郑啊，将咩咩其他不同嘅局长原来都好配合嘅，其实大家都好紧张份工。喂，400多万嘅年薪有乜坏啊，大佬系咪啊？能够官商勾结出嚟，又另外又有财路，咁公务员发觉佢亦可以有个让步嘅余地。咁即係话公务员嗰种啊规矩体制本身上已经开始打入去，打得入去腐烂一个人，腐烂一个团体，腐烂一个制度好易㗎咋。改善一个人就好难，腐烂一个人好容易嘅。你梗有所需，你有需要有个提供，你就会腐烂到㗎喇。所以我哋成日话紫微斗数六全嗰个工位，咪就係你死穴所在囉。六全系稳定嘅好处，好处所在你嘅注意所在，注意所在亦系你嘅死穴所在。人就一定有死穴。唔系钱，唔系女人，唔系亲情，唔系健康，总有啲嘢嘅。你总有啲嘢嘅。系啦，就系咁样。咁第一座大山之后就到新闻自由。共产党点容得下新闻自由？呢、这个就系我当时采访中英会谈之后个第一个结论，我哋嗰行冇得做。当时1982、83，准确啲讲，中英联合声明就84，啊，我就已经认为冇新闻嘅啦。收回香港之后，佢点可以容许你监察佢？而香港接受西方新闻自由百家争鸣嘅历史太长，大家觉得我有意见，我有信念，啊，我要观察。啊！監察政府，秉承春秋歷史嘅啊，春秋史筆嘅精神啊，春秋史筆係點樣咧？佢就係要批評啊，所謂嘅賢者。咩叫賢者？執掌資源嘅人，有權力嘅人，點解你唔讚佢咧？孔子認為唔使讚，做得唔好我彈你得噶啦，唔使讚，因為佢權力喺你度，資源喺你度，我只有監察你已經得嘅，秉承春秋史筆。是吗？所以呢个传统咁耐，你突然间你要监察共产党，你监察政府做嘢，监察梁振英，你根本就唔啱佢哋嘅逻辑同思维。所有嘅新闻媒体、电台、电视台啊、报纸、杂志，你应该系配合施政啊，一齐连同政府对付人民。共产党嘅对手系咪人民啊嘛？系吗？咁因此佢用咗用尽所有方法，令到依家嗰啲牛头马面系咪啊？令到依家你见到各大媒体基本上边啊系架势混乱，为咗份工，你睇下啲电视台嗰啲新闻部系咪啊？为咗份工，你咪走出嚟卖涡轮咯，系咪啊？走出嚟自己搞生意咯，做政治公关咯。总之你拿住佢嘅牌照，你就唔该你要配合施政。取舍有分寸，应该咁讲。我不至于要你啊颠倒黑白，但起码你取舍要有分寸。好啦，到第三座大山就是新界特权。新界特权 是基于1967年当时国内的政治諗住收返香港而造成的半年暴乱，是吧，死了好多人，遍地菠萝。依家你讲啲学生推铁马啊，俾啲差佬用警棍剥下个头，叫做好暴力。你唔识阳光啊 ?1997 年啊，颁攞大紫荆勋章嗰位啊，血手受勋嗰位啊，你冇睇过有67年嘅当时新闻嘅剪报啊，走去大会堂揾返下当年嘅所有报纸资料睇下。咩叫暴力你知唔知啊，北角清华街坊一对小姐弟喺门口玩啊，都可以爆到土破长流嘅暴力。新界人睇准呢个政治嘅大赌博，落重注喺殖民地政府里面，令到殖民地政府专心喺市区对付啊左派暴徒，而成个新界相对系平静，因为佢乡绅帮你防守。而喺地理上嚟讲，你隔开咗界限街以北到罗湖一段咁嘅咁大嘅土地，系冇左仔嚟作恶，冇暴徒作恶。咁英國殖民地相對係容易對付，着中佢嘅人手對付呢個新蒲崗同埋北角。喺咁嘅背景之下，平步成功，當時嘅新界鄉紳叫陳日新，帶領成班鄉紳就飛去倫敦，要揭見外交大臣，要求要委鄉紳入行政會，當時嘅行政局應該係。英國人傻嘅咩？你估以政治咁成熟嘅狐狸？你的確幫到手，的確分返啲利益俾你，但係你唔可以搞佢正式嘅體系，行政會議唔可以有侯志強呢啲咁嘅人㗎，係咪？你諗一諗，嗰、那個係匯豐大班、港大校長，係咪？嗰、那個係乜嘢？渣甸大班、馬會主席嗰啲人嚟㗎嘛？點搞個鄉紳喺度呢？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台面嘅權力唔俾你，台底嘅利益可以輸送俾你。嗰、那個時候開始就頒發丁權制度啦，係咪？呢家成日話土地唔夠，你有冇見到啲丁屋起土地嘅時候根本好混亂，冇系統，因為佢哋搵得地，但地丁權同地權兩者唔會夾到，因此有權嘅咪賣囉，就夾埋出嚟用佢個名起一間屋，但土地係另一個人嘅，然之後隔咗政府先，再另外再分裝。喺呢種處境之下，持之以年，大家揞住半边唔睇，我哋话有僭建，佢起五层僭咩建啫？喺佢嚟讲，成个新界都系咁噶啦，你冇事搵事嚟做，系啦，呢种利益唔可以持续落去。土共同新界乡绅本身有不共戴天之仇，呢个系历史嘅来源，但系权宜之下，佢又要维护翻乡绅嘅利益，作为佢啊呢、這个统治上面嘅方便手段噃。但系依家成个新界，你要知道几多万人，真正属于原居民嘅有几多人呢？比例上有几多？政治作用慢慢消失，跟住唔公平、唔公义嘅情况越嚟越严重。一个人一出世就有个丁权，呢间屋几多钱？500万一间丁屋有，700尺嘅丁屋，700万有，1000万有，睇下近路口定又去山边啦。咁跟住一出世已经有咗个丁屋。好多新界人同你讲嘅，喂，我一生未做过嘢，我出世已经有丁权了，一座丁屋依家闲闲地1500万到2000万，好普通，三层，每层700尺，佢哋出世就已经可以打天狗、打麻雀，唔使读书，煲下烟，系咪啊？买 Benz， 喂，就系咁啫嘛。咁加上农地、菜地同埋大财团，乡绅勾结黑社会，黑社会同呢、這个啊成为咗大财团工具，互相呢个呃嗰啲所谓冇乜知识嘅乡民，点样换取土地，再官商勾结改变土地用途。你一新界佢呢个农地全部变晒豪宅，10000几蚊尺，你见到以前唔系种番薯嘅咩？番薯都冇人种，番薯叶自己生嘅，知唔知啊？当时嗰啲咁嘅农地一变晒做啊豪宅啦，卖紧10000几蚊尺，仲要嚟埋，仲要用俾钱买窗台嗰啲，系啦，成个利益开始已经好复杂。丁权嘅屋卖唔需要补地价，咁即系话咩意思？即系话其实新界人，只要你阿爷或者你老豆系新界原居民，无论你已经喺荷兰度开餐馆做咗30年，你仍然都有个丁权喺度。呢、這个权就自然嗰间屋喺新界，呢间屋就自然市场有价，而佢又唔系自己住，佢又卖翻出去喺个市场有自由交易，系嘛？一样可以按到银行。 近呢十幾年仲按埋，以前就按好難按嘅丁屋，做唔到銀行貸款。呢、這個淨根本唔係，係完全同普通樓宇一樣，同豪宅一樣。喺咁嘅背景之下，不公義出現，有特權就有不公義。所以所謂土地不足，你要睇下個丁屋特權同土地不足之間嘅關係係點樣。咁呢個特權係基建於乜嘢？基建於當時六七年反共而嚟㗎嘛。當時反共而嚟係英國人，係佢哋嘅政治手腕係俾你哋攞特權。而當時人口亦唔去到目前咁，土地亦冇不足嘅情況。1967年冇人講土地不足嘅香港，係咪啊？當時層樓幾多錢呢？一筆買層樓20000蚊買到層樓㗎喇。喺咁嘅情況，佢哋話因為佢哋有丁，係咪啊，就可以住喺度。啊！住喺度嘅時候有土地，咪起間屋咯，俾自己人住。喂，全香港都知道，依家丁屋大部分都唔係嗰啲新界原居民住噶啦，都係啲藝術家住噶啦。原居民必得閒住你個丁屋啊，嚟收租咪幾好？一座屋係嘛？原居民根本就已經土地富裕多到係唔需要。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淨係新界原居民先至有呢個丁權呢？如果你一直都喺香港製造原居民，淺水灣做原居民，係咪啊？大坑道山邊嗰啲原居民揸兜冇邊個兜你揸？點解會咁啊？咁當時你冇協助政府反共啊嘛？嗱，成個背景係咁樣而嚟，成個背景咁而嚟，目前就係話，喂，但係問題你係已經配合緊呢個丁權加土地啊，仲要一座丁屋三個唔同丁權。因为佢唔够啊，佢哋有丁权嘅可能冇土地嘅啦，已经可能移咗民啦，可能已经分散晒啊，喺英国、荷兰啊，喺金山啊、三藩市，喂，做紧储噶啦，卖紧做紧呢个啊洗衣业噶啦，喺荷兰已经行紧江湖噶啦，系啦，喺咁嘅背景之下，发展商觉得我有地啊，咁咪帮你咪又互相夹粉，咪点样呃政府，即系然之后即系卖咗佢就咪就会分钱。嗱，呢个罪套丁有罪，如果成为咗案例。如果成為咗開始對付新界嘅缺口啊，打進去嘅地方，從呢個位要打入去，令到個特權消除咗，咁樣呢先至可以開始佢哋唔再講大清律例啊，乜嘢丁權啊，凡仔啊有丁，男丁啊有丁啊，嗱嗰種制度本身，如果唔打破佢嘅話呢，其實香港係我哋要記住，有特權嘅地方唔會有公義。点解要喺呢个连任啊工程展开得如火如荼嘅时候，就要佢进行呢个所谓啊套丁有罪咧？嗱、啊，呢、這个你要睇梁振英嘅所谓嘅手腕啦。呢、這个能够再将呢个最后一座大山都打入去，你证明到俾北京睇。虽然香港人视我如仇仇啊，但系实际嚟讲，我真系有能力做到你想做嘅嘢啊嘛。我又唔需要人哋赞我。系咪啊？我又唔需要舆论讲嘅，个个香港人无论由呢个反共嘅到啊呢、這个建制嘅，全部都憎梁振英。你知唔知建制派好憎梁振英嘅？因为佢要吹鸡嘅时候，你要帮手，系咪啊？佢要保护佢嘅 TSA， 你睇民建联啲人几折堕，将自己嘅仔女捉嚟，系咪啊？又要背一轮书啊？有咗 TSA， 我生活就好 happy。点解讲啲咁嘅嘢嘅？其实呢个同当年文革咧，呃啲外国记者啊，喺个乜鬼大队里边咧，将啲苹果挂上棵树里边咧，等佢嚟摘啊，嗰啲红领巾咧，跟住将啲萝卜藏喺个田里边啊，有啲外国美国记者嚟到时候咧，睇住你拎住啲拔个萝卜出嚟咧，哇，好肥大啲萝卜嗰啲咧，就翻嚟成为咗人民画报嗰啲相片啊，黑白相片系啦，或者阿周恩来真系抬石啊，攞着对对凉鞋嗰啲啊。根本就骗局嚟嘅，其实就係话问题就係任何家长你自己心中有数，有条件啲嘅梗係读国际学校啦，仲俾教育香港教育官僚折磨咩，係咪？咁嗰班教育工作者成日都惊自己饭碗冇，佢成日觉得呢即係安乐时代过咗㗎啦，佢一定搞完呢样搞嗰样㗎啦，搞完教该搞嗰样，教你要读英文读中文读乜读乜，係咪？要你 update 自己，要你做埋行政，要点样开放教学，唔系再放学弱脚打麻雀、八圈四和赛嗰啲年代过晒啦。佢哋有个恐惧喺度，跟住社会对教师根本就唔尊重，社会地位低，呢个英国人留落嚟嘅社会风气， 跟住家長亦覺得嚇、啊、要逃亡，梗係有能力就梗係㧬去外國，加埋個教育官僚係嘛？本身子女又唔喺度嘅，我理得你搞到屯屯吉，一時母語教學，一時唔母語教學，一時自己學校決定。喂，小朋友嘅學習年期冇得重新嚟過嘅，做生意咧，你35歲失敗咗，你45歲可以卷土重來。你小學、中學，你冇得話我發達再讀過中學嘅。你咪中意就叫我母語教學，中意就唔母語教學，中意就叫普通話教學教中文。喂，你搞乜啊，大佬？中意就要我唱國歌流眼淚，中意就要升旗禮。咦，唔好搞呢啲嘢。童年得一個咋，頭個童年得我20年係受教育，但係俾你哋搞到烏哩馬叉。依家踩入埋港大度，係啦，三座大山，終於要向新界鄉親開刀，但係呢、這個。有可能取得市民掌声嘅政策嚟嘅噃，市民我谂对好少撮嘅新界乡绅已经极之憎厌噶咯。你话要打呢、這个啊郊野公园嘅主意，点解唔有效管理下佢哋嘅丁权起屋，又唔可以高空发展？因为佢丁权本身冇话高空发展啊，因为只能准三层啊嘛。咁你唔可以起一个，有条傻佬就讲过啊，其实都可以起间公屋式嘅丁屋，系咪啊？好似呢个大兴村咁大嘅，每个丁咪自己拥有间屋咪算咯，系啦，各知各样。但系问题个基础就来于特权，特权来于一个畸形嘅政治背景，政治背景在于当初个反共，而今日共产党要支持一班因为反共而得到特权嘅人，个心里面点安乐呢？系嘛？当你土地唔够到啊，周围去揦地嘅时候，你都唔点解唔攞呢个丁权呢、這个特权系？开刀呢，而丁权开刀，你话由于基本法保障97前新界人嘅所有权益㗎嘛，公务员权益㗎嘛，切所以香港啲官僚点解依家啲仔女仲喺英国读书㗎嘛，点解唔去北京读回归㗎嘛，去籍㗎嘛，你班咁嘅奇呢怪啲仔女就去伦敦读书係嘛，点解唔去北京剑桥，咩北京冇剑桥，北京嘅北京大学同清华大学读，点解唔去井冈山读井冈山大学呢？点解唔去陕西读书？点解唔去湖南读书呢？系咪？点解唔去金沙江啊体验下金沙江呢个长征辛苦呢？嗰啲叫长征大学呢，系啦，你唔去嗰啲。你就要去英国读书。一方面你读完书返嚟，你个仔女就喺英国读书。跟住你喺香港就去籍化喎。系咪？最简单嘅去直化就是以后官员嘅儿女必须要回国读书，系咪啊？从香港成立呢个香港特区官员子女精英国情教育班，系咪啊？咁大家啲父母身先士卒，嗱呢、這个咁嘅猜忌矛盾先会离消。如果你继续系官员嘅仔女就读伦敦。我啲仔女就俾你搞 TSA 啊，搞教改啊，读咩咩普通话教中文啊，跟住又取消中国历史啊，又要考唔知乜鬼嘢试乜嘢试，喂，古灵精怪，翻到公司，你听日冇嘢做，你去谂整个咩事虐待下班香港嘅学生后，你个说话唔用虐待，但你要证明自己存在有价值，系一条食物链形成，太多人靠条链搵食。所以渐渐地系咁嗱，所以变咗梁振英开始向新界乡绅开刀，有历史嘅需要，有现实嘅期望，仲有你唔好睇小呢、這个梁振英喺个骗取香港人心咧，有佢特别嘅能量嘅、哦。你记得当时佢同阿唐英年两个对垒嘅时候，佢好奇怪得到好高香港人嘅支持嘅、哦。当时新闻界啊、社会福利界、环保界啊，系咪啊？各式各样嘅知识分子啊，都觉得梁振英有期望过我行山撞到嗰啲行山啲狗友啊，拖狗嗰啲，佢都话唔得㗎，你俾唐英年做就重复董建华㗎啦，啊佢哋会偏帮李嘉诚㗎，即係李嘉诚隻马嚟㗎，我哋好熟佢哋啲人㗎，唐英年嗰家人佢点做啊，搵边个建筑师起嗰个约道七号，我连边个人种咩云石我都知啊，啲意大利瓷砖几多嘢我都全部知㗎。喂，都系咁讲㗎喎，佢哋真系对梁振有期望㗎喎、哦。啊梁振英揸住一隻接凳走到去深水埗做 show， 哇啲人真系好似红军入城咁㗎喎。穷人终于站起来嘅感觉㗎喎、哦。係啦。大家对佢有期望。 大家都覺得啊，佢可以跟住一做，即刻立竿見影，大家睇到咩問題啦？嗰陣時我喺 DBC 做嘅時候，大家都覺得我哋偏激，係咪啊？大家都我偏激啦，咪我哋咯，唔敢講其他人啦。因為你成日都話你俾人做下先啦，人哋都未做，人哋未做，你又點知人哋唔得咧？你邊個做咗唔得先批評？佢都未做，未做你就批評，係啦。嗱，呢種好似好溫和嘅説話，其實係有毒嘅，你知唔知啊？有毒嘅，因為你嘅一個好嘅時事評論員，你就應該有一個歷史規律嘅前瞻感啊！你要知道乜嘢情況係得咩結果啊？謹慎因果啊！我哋讀《易經》、讀《論語》，係嘛？睇孟子啊，讀《紅樓夢》，講嚟講去都係謹慎因果。不過《易經》唔係咁叫啫嘛，唔叫因果啊，佢叫宗旨，係嘛？据以宗旨，咩叫据以宗旨啊？你要惊啊！你要惊呢个结果，因为你中咗个旨就一定有个宗噶啦。你要小心嗱、啊，梁振英你俾土共当得噶，你见到个风格啦。你董建华当家，一个庸碌嘅团副子弟当家，成日想证明自己系能力，想做一啲事出嚟，因为佢一生都未做过事，喺父亲咁大嘅背景阴影之下。你只一个纯粹系一个家道中落嘅失败二世祖，系嘛？成日想希望自己做点事，因此佢一定要做事。香港人要楼啊，楼楼啊，系咪啊？个有屋啊，一定要推冧楼价。哇！回归啊，我哋一定要用母语教学啊。佢全部用佢嘅个人地。喂，你住嘉慧园，你自己留学英国，吓、啊、你老豆有个大摊子俾你，系咪啊？霍英东救你嘅家族嗰个财政问题。喂，全部都系你嘅背景，但一般市民唔系鍾意母语教学，你唔知道咋嘛。好啦，换上个职业官僚曾荫权，公门小利，小家小气，贪小便宜，冇胆作大作恶，但系鍾意攞小便宜，喺个现有制度里面系咪啊？左闪右避，尽量唔做嘢，反正权力唔喺佢度，唔可以得罪北京。但系香港人又唔可以开税喎。难于管治喎，因此不如高地价政策，系嘛？跟住就重新又开始又要讲阿孙公啦，又要揾佢嚟挺翻呢个楼市，再跟住咧就点啊？跟住就要卖地，本来公开卖地，成为咗要发展商自己嚟啊落标先至卖地，即系话由佢哋去限制供应。再跟住政府收入，因为卖地而多咗，就嚟派钱啦。呢啲全部系公门小利嘅技术走位嚟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基本上冇嘢做过，系嘛？只系派钱啫。但系派钱都派得衰过人嘅，每次都得罪有民愤嘅。好啦，到梁振英啦，呢做咗三年啦，所有嘢同我当初预料根本上并无两样。土共就系咁做噶啦，佢呃咗你嚟啊，觉得佢一个可以做特首嘅人之后。佢用民意再换取咗啊，换取北京嘅信心，再上咗位之后，再用民意推翻北京阴点嘅林瑞麟，要俾佢个啊功臣啊林郑做政务司司长。嗱、啊，呢啲全部系基本上系完全事前可以预料得到嘅。事要得到之后，开始佢攞咗权力之后，根本唔需要理你哋嘅议会，所以所有嘢都系特事特办，霸王硬上弓，系咪啊？有权力要用尽，责任唔关佢事，有功一定系关佢事，要领所有重要政策佢宣布。喺呢个背景之下，佢呢家突然间好似大家都觉得佢无望连任咯啩？诶，又未必噃。如果佢证明到俾北京听，我实在做到嘢。你话香港人憎你啊？喂，香港人中唔中意定憎，从来北京冇关心过。但系北京要做嘅嘢，佢能够执行到。如果能够令到三权合作，如果破坏到公务员嘅按章系统、文官系统，再跟住啊喺新闻自由啊呢方面能够钳制到，基本上要你成个新闻界中原壮士尽又做得好好睇睇，再能够同乡绅开刀攞埋民意，如果佢能够令乡绅开刀，都趁刘皇发病重，佢个仔完全系第二代嚟嘅，你要知道呢啲第二代啦，系咪啊？同董建华一样，基本上冇经历过磨练洗礼，唔系陈日新，唔系刘皇发嚟嘅，系呢种冇大政治决定， 但係以為家族傳統出嚟嘅啊人，而嗰邊就喺醫院離樓之間，喂，一個好時機可以向身喐手㗎喇噃。一喐手破除特權，自然就引嚟掌聲，咁建制派又可以幫到佢哋啊有一個大嘅所謂嘅功績。你知道民建聯同呢個鄉議會鄉都不和㗎啦。啊，幾次反面都因為個票嘅問題，喺元朗啊、十八鄉啊、諸如此類嗰啲啊配票問題，係啦。新界人成日話想組黨，同埋你留意一下，其實新界鄉議局已經好似好耐啊未有呢個所謂同政府嘅眷顧，所以佢哋嘅政治能量點，除非有一個新嘅領袖出現，好似陳日新、劉皇發呢類枭雄式嘅人物。如果靠佢个仔，咁呢个时候就係梁振英喐手嘅好时机。梁振英喐手好时机能够做到丁权呢种不公平制度係基于六七年啊暴动嘅时候嘅政治投机而换返嚟嘅奖品啊，能够解决到嘅话，咁既讨好香港人，又可以俾北京政府睇到俾多佢五年仲得了嘅香港，係咪咪完全可以真係人心都回歸，搞掂教育，搞掂喺個呢個咩咩國民教育，搞掂呢啲咩升旗，係咪？將所有嘅大學嗰班所謂獨立嘅獨立人格知識分子全部掃低晒，跟住貼貼服服嘅人就抬頭，嗰啲為虎作唱嘅人，係咪？趕住上科場，幾多人希望能夠得到啊眷顧。經過咗區議會上次前幾日嘅選舉之後，更加令到佢知道中聯辦要發展呢個所謂嘅外圍梯隊更加迫切同需要，好似林作呢啲咁嘅精英級嘅人物，盡量收納多幾個謝偉俊，係咪鼠王芬啊葉柳，漸漸成為一個強而有力嘅精英梯隊，幫助呢個西環推行政策，就保留返嗰兩大黨仍然都俾班騎呢怪住喺度，係咪做住引你笑失禮嘅地方。嗱，嗰邊能夠籠絡到下邊嘅基層，而搵班精英籠絡到專業界嘅啊所謂溫和中間嘅人，咁樣佢就變咗有管治咗，所謂回歸又跨前一步，跟住模糊咗邊界，係咪啊？從教育開始洗腦開始，令到你哋頻於喺呢啲咁嘅會考試 TSA 啊，咩 DSE 啊，大學裏面就點分資源啊，漸漸地就改變一個人從身嗱、啊，改變一個人嘅意識形態從邊度開始啊？教育，所以蒙以養正，點解孔子咁重視呢個正呢個字呢？因為係個人格，佢教育就係培養一個人嘅完整人格。如果培養到嘅話，咁你就是一個獨立天地嘅大丈夫，有自己嘅價值觀，唔係見高就拜，唔係見低就踩。但係呢個就剛剛從國民教育相反，國民教育希望你向有權力嘅人啊，你要聽從權力嘅人啊嘛，所謂權柄啊，聽從權柄個好處喺邊度？就令到你貼服，貼服就易於管治。但係孔子嘅教育、孟子嘅教育就要你有獨立嘅人格，要宣傳民貴君輕。系咪啊？要责难于君，吓、啊，要陈善跛邪，然之后最后要要求你嘅当政者为吾君不能为之策，有权力有资源，你都做唔到造福民间，你就叫做策。政治上嘅策系点演绎？嗱，你自己查翻啦，查翻你自己嘅 Google 啊，你睇下咩叫策？有权有资源，唔可以造福民间，唔可以令到管治嘅人民安居同落业，你叫贼，呢个系政治嘅评价嚟嘅。所以我哋变咗，如果你真系推翻孟子、孔子呢一套儒家心法出嚟，喂，咁样共产党根本就应该亡党，系嘛？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完结，下星期一我哋再会，唔该晒 Lens， 好，拜拜。 我系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